去年掀起热潮的电影《Wicked》将迎来最终篇章。 I'm a public figure now. People expect me to fly. Be encouraging. 由 Cynthia Erivo、Ariana Grande、Michelle Yeoh 与 Jeff Goldblum 主演奇幻电影《Wicked for Good》带你重返奥兹的魔法世界，揭开西方坏女巫背后被误解的真相。 Elphaba 被世人视为邪恶，而 Glinda 则成为完美女神的象征。昔日挚友分道扬镳，在权力与真相的对决中，一场善恶颠倒的传奇即将展开。 Elphaba, they're coming for you. Just look at me. Not with your eye, but theirs. 想抢先体验这场魔法与命运交织的冒险，现在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就机会赢取两张 Wicked for Good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 详情条规浏览国轩的 NY Wicked for Good 将于11月20号正式上映，让你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人。国轩 Be on track。